大家好，我是龙申，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步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127集，血迹下。西夏与大宋在永乐城一战，宋朝大败，死了200,000男丁，西夏这边也死伤惨重。受梁太后指示，许多尸首被运到这里，送入墓室后面的洞窟中。至于这个洞窟是怎么形成的，梁维七是如何发现的，他又是否知道三头巨蟒的存在，石碑上面都没有记载。不过梁维七不仅用死人祭祀摆阵，还用活人血祭。根据推断，他很可能在西夏工匠修筑了墓室之后，就顺便将那些工匠坑杀在了墓室后面。其实也用不着他自己动手，地下洞窟地形复杂，琉璃草让人迷失方向和六绝，又有三头巨蟒这样的凶兽，只要石门一关，那些工匠就只能死在里头。 所有人的血肉会由泥土汇聚到那条地下河里，墓室会引河水入棺椁下层，日久天长，枉死者的怨气源源不断积累，为棺主人输送生气。梁维奇原本的设想应该是在棺椁里放入梁太后的生辰八字与傀儡衣冠代替他本人，以此助长他的气运，没想到阴差阳错，墓室修成后，梁太后却改变了主意，最后是他自己躺了进去。 那梁维奇自己怎么没有尸变？ 我们推测，可能是棺木下面与河水连接的枢纽没有打通，也许是后期工程没有完成，也许是有人阻止了他。这些在墓志铭上都没有记载，要等以后有机会才能得到真相。 杀了那么多人，这些人怨气冲天还来不及，怎么可能还会助长梁太后的气运？梁太后也不是个傻子，怎么就会信了梁维七的鬼话？ 他并没有欺骗梁太后，凡事物极必反，上回我就说过，风水宝地未必不能转化为兄弟，同样他将怨气运用到了极致，的确也有可能转化为生机。他曾拜在名师门下，若是没有点本事，梁太后也不会用他。 这么说，祭坛不是在梁太后时期修建的，那又会是什么时候的呢？ 祭坛的历史远比西夏还要久远，青铜镜是打开祭坛的钥匙，梁维奇很可能到过祭坛，将青铜镜拿出来放在墓室里。 那个凹槽下面是石碑，日本人想炸石碑？ 龙申点了点头。 石碑上到底有什么秘密？日本人为什么要毁了它？ 确切地说，是人魔想要毁掉它。人魔与阴雨鸠焰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利益瓜葛，具体情况我们还在查。 当时时间紧迫，龙身匆匆一瞥，发现祭坛下的石碑与长白山上那块应该是出自同一个法阵，所以临走前他还折返回去，在下面布了一个小型符阵作为防守，防止土层坍塌时压坏石碑，回头再派人去清理，将石碑保护起来。 那上回在内蒙西北发现的壁画， 如果没有猜错，那些应该是祭坛和石碑的提示，只是当时我们没能及时从中解读其中含义，若能早点找到这里保护起来，也不至于让人魔差点得逞。 长白山是一处，在东北这里又是一处，在西北这个符阵是按方位来分布的。 符阵有四方、六方、八方之分，如果没有猜错，这应该是一个八方符阵。 但就算是这样，范围也太广了，具体位置很难找到，而且石碑具体埋藏方式也各不相同，像长白山以古龙镇守，而这里则埋在祭坛之下，用三头巨蟒镇守，难不成得去寻找所有凶手可能出没的地点？ 说起此，他眼睛一亮。 抚仙湖。 抚仙湖下的确有魔气，但从何玉他们的反馈来看，目前暂时排除与石碑有关，很可能与人魔无关。这就意味着广袤大地上还有其他凶猛魔物存在，也许比人魔还要厉害。人魔的消灭不是结束，仅仅是开始。 但这句话龙神没有说出口，这些新人刚刚以命相搏完成一项任务，需要的是休息，而不是更坏的消息。冬至没有察觉龙身的言外之意，他现在一思考就觉得头晕。 那得上哪儿去找啊？ 他是个藏不住心事的人，喜怒都写在脸上，连发愁也比别人生动，眉目皱成一团，眼睛里写着两个大大的愁字。按说龙身也正为此事烦心，看见他这个样子却还是忍不住笑了。 中国太大，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次能够成功保护一块石碑，你们已经立下了功劳。好好休息吧，不必想太多。你之前请神对付那个人，知道自己请到了谁吗？ 嗯，听起来好像是女生。对了，她说她只是即将消散的一缕神念，而我的身体也无法容纳更多的力量，所以很快就离开了。不会是梁太后，或者是什么西夏的皇后吧？ 你请到的应该是一位正神，只有正神才有这么大的力量。 冬至嘴巴微张，一脸吃惊，无法想象自己如此幸运。地底下四面不通，地面上又是戈壁黄沙，什么都没有。要说阴神，最多就是洞窟里以前枉死的那些士兵工匠了，还有洞窟前面那位墓主梁为妻。其实当时连冬至自己也没抱什么指望的。 我请到了哪位正神？ 根据墓志铭记载，梁为妻是在地下发现了石像和祭坛，才会判定那个地方曾是先秦时代人类祭祀的地方，而他们祭祀的对象则是那座石像，也就是后土。 这真是令人惊叹的幸运。 后土，民间称为后土娘娘，正式的称号则是承天效法后德光大后土皇帝旗，既有皇天便有后土。这位神明不像关二爷和岳母穆，后两者是现实中存在过的人物，死后才被封神，而后土娘娘则完全属于神话的一部分了。与他有关的传说，自从这个民族诞生起便从来没有断绝过。传说中他常以女性的形象出现，掌管天下一切土地事宜，包括阴阳两界的土地。但传说只是传说，就像许多人从小听到大的神话故事那样，后土也仅仅是一个符号，一座庙里的神像，一个民族的象征，仅此而已。 我遇上了后土娘娘。 不是本尊，仅仅是他一缕神念。但凡神像日久天长受人供奉香火，总是有信仰之力，这份信仰之力就是神念。那座石像可能曾受先民崇拜供奉，至今还有微乎其微的神念寄托其上。你去了请了神，正好就遇上了。就算你不请神，再过不了多久他也要自行消散的。 但哪怕是一缕神念，也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凡事有得必有舍，这次请来了大神，以此为代价以后无法再请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当时我记得他和我说，那个人修行不易，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没有赶尽杀绝，给他留了一线生机。 龙神点点头，心里有了数。 对方应该是器物修炼成精，难怪那般厉害。 师父，那您的伤势呢？没事了吗？ 我的伤势内伤很早就留下了，只在于轻重之分，慢慢调养就好，没有什么大问题。 嗯， 冬至现在的精神非常差，这一番谈话就已经让他精疲力尽，面露倦容。 睡吧。 病房里光线很好，即便拉上窗帘也还有薄薄的阳光透进来。冬至眯起眼睛，拉起龙身放在床边的手。 师父陪我。 冬至现在仗着阴功受伤，可以说是为所欲为了。换了何玉这么撒娇，龙身估计当场就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了。但冬至毕竟不同何玉，前者刚入修行界不久，难免内心有所彷徨。对于这样一个娇滴滴的小徒弟，龙身不知不觉就给了太多容忍和优待。 睡吧。 他将手从对方那里抽出来，却附在冬至的眼睛上，代替眼罩为他遮去多余的光线，仿佛眼皮上的温暖令人心安。不及片刻，冬至很快沉沉睡去。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